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暑期的北京各大博物馆都是人潮涌动，在国家博物馆中，最近正在举行一场叫做古蜀精华，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的特别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场展览一共带来210件文物展品，囊括了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的蜀墓等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精品，完整勾勒出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跟其他著名的考古遗迹相比，一提到古蜀文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形容词就是神秘。这古蜀文明到底神秘在哪儿呢？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又出土了哪些令人惊叹的宝贝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到这古蜀国的三星堆去转一转。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再到各种精美文物的出土，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0多年。在三星堆遗址，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又像是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围绕着三星堆，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仍然还有许多千古之谜等待破解。我们甚至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三星堆遗址其实是外星人留下来的。要讲述古蜀国文明的来历，就一定要说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那我们的时间就先回到1929年的春天，说一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故事。话说在四川省广汉市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父子正在清理家门口的水沟。儿子燕清宝的锄头突然碰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发出砰的一声，让人吓了一跳。燕清宝扒开泥土，看到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之中。燕道成闻声跳下坑，撬开石环之后，一块翠绿色的玉器出现在了面前。这父子俩心思很活络，他们认定石头底下一定还有别的宝贝，于是就悄悄地用土把水沟又埋了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重新刨开了掩埋的泥土，一下子挖出了300-400件珍贵玉器。燕道成在成都的古玩市场上用不算高昂的价格出售了部分玉器，得到这些玉器的古董商人们则是纷纷追寻起了它的来源。广汉月亮湾很快就因为这批广汉玉器而出了名，精明的古董商最终追踪到了燕道成的家中，经不住劝说的燕道成又以低价抛售了大批玉器。短短几年时间，燕家的宝贝一件一件的减少，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传遍了成都，最终也引来了考古学家。1931年，一位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也从燕道成手里买了几件玉石器。当时成都有家教会大学叫华西协和大学，那里的一位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鉴定了这些玉器， 认为他们是西周的遗物。又过了几年，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拿给了他的好朋友葛维汉来鉴定。这位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兼考古学家大为吃惊。葛维汉找到了燕道成家里，并且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了开方试掘。挖掘的时间很短，收获却不少，一共发掘出了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600多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来的还要多。美国人葛维汉也成了以考古为目的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最先对月亮湾的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人是成都的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锡台。他研究了自己从燕道成手里买到的玉器，认为燕道成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玉事物。龚锡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古玉考》发表出来，也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场关于古蜀国文明的展览。说到蜀国，我们会想到三国时期，要是再加上一个古字，古蜀国可就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历史久远的多了。只不过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中的地方，只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载当中。关于古蜀国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是李白在《蜀道难》中写到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里头的蚕丛和鱼凫据说是古蜀国的两个国王，也是蜀人的祖先。根据其他史书中零星的记载来推算，古蜀国应该建立于公元前1000多年。前头我们说到，成都的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锡台写了篇论文，在广汉玉器跟古蜀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不过真正用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还是那位美国的考古学家葛维汉。1936年，葛维汉发表了一篇叫做《汉周发掘最初报告》的文字。在这份报告中，葛维汉还提出了广汉文化这么个概念。这份考古报告震动了当时的历史学界，就连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对广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葛维汉把他的研究成果寄到了日本，郭沫若很快就回了信，补充了很多的研究结果。蜀这个名称曾经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现过，广汉出土的很多玉器形制和华中华北地区的发现是相类似的，这应该是古蜀国曾经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如果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葛维汉的广汉文化研究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但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了国。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发掘也沉寂了2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才又重新开启。说到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就是因为那里有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成一线的土堆。关于这个名字在当地啊，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洒落了3把泥土，形成了这三座大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所以叫三星堆。在木马河对岸有一个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 人们又把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和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1963年，由冯汉纪领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冯汉纪教授当时就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其实距离冯汉纪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那一次的发掘还没有碰到三星堆真正的宝藏。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前后经历了80多年的时间。笼统的说，可以分为三个批次的发掘。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五六十年代，第三次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1980年的春天，三星堆遗址附近的砖厂因为生产取土，导致了三星堆受到严重破坏，三个堆子仅剩下了半个。四川省文管会终于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程，真正的抢救性发掘就此开始。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进行考古发掘，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6年的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多达上百人。这次发掘一共清理出了房屋遗迹20多处，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不过三星堆最为重要的宝藏还是在和考古队捉迷藏，而打开这个宝藏大门的是砖厂工人手里的锄头。那个时候的三星堆，一边是考古队在抢救性发掘，另一边的砖厂却仍然在取土生产。1986年的7月18号，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10多件玉器。驻扎在附近的四川省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听到消息就立刻赶赴现场。这个文物出土地点不同于考古队平时挖掘的探坑，所以当时他们就意识到了它的不同寻常。考古队立刻对这个新的出土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一个长 4.5 米、宽 3.3 米的土坑和坑道露了出来，被砖厂挖掉的正是这个土坑的一角。他们的判断是挖到了一个大墓。从7月25号的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出现，有动物骨渣，有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29号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号凌晨2:30，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出来。副领队陈显丹用竹签继续往下挑，越挑越长，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凌晨5点多钟，36名武警战士赶到现场警戒护卫，一条一米多长的金腰带完全出土。这个时候，考古人员才发现，这其实不是一条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 用纯金包卷而成，出土的时候已经压扁变形，金杖上刻着一个圆脸的人像，嘴巴像是在微笑，头上戴着玉冠，应该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极有可能就是一位王者。再联系到上头刻着的鱼和鸟的图案，鱼加上鸟再加上王，不正好就是李白诗里的鱼凫王吗？埋藏了3000年的地下宝库就这样打开了。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人面像、跪坐人像等青铜器100多件，还有玉器、石器、陶器、海贝、金器等等，摆在一起蔚为壮观。除了出土文物多，还有一点让考古队很意外的，因为他们起初推测这个坑是一座墓，文物应该是陪葬品，但在坑中却没有发现完整的人骨，倒是发现了不少蚌壳以及人骨渣、牛羊骨的碎片。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很显然，这个坑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个进行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所，所以这个考古坑被定为了祭祀坑。很快，祭祀坑这个名字前头又加上了一号，因为又发现了一个二号祭祀坑。发掘清理之后发现，二号祭祀坑的器物比一号祭祀坑的还要多。有人说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就像是挖到了一个巨大的彩蛋，每次考古队员们都以为找到了最大的收获，却发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最近国家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古蜀精华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展出的200多件文物分别来自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战国时期的蜀墓等考古遗址。一提到古蜀国文明，名气最大的还得数三星堆，所以今天呢，也跟您着重聊了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经过。那三星堆的神秘气质来自哪？又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外星人留下的东西呢？很大程度上，这些神秘气质都跟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有关，因为这些东西的造型实在是太奇怪了。当年考古人员进入二号坑，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被命名为青铜纵目面具。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这个面具是最大的一个，高65厘米，宽138厘米。令人惊异的是，它的双眼居然是圆柱体的形状，是突出于眼眶以外的，突出的还不少，有16厘米。而且两只耳朵是斜向上，直立在脑袋两边。后来人们经常根据这件面具的造型，把它叫做千里眼、顺风耳。斜向上，直立在脑袋两边。后来人们经常根据这件面具的造型，把它叫做千里眼、顺风耳。您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竖着耳朵，凸着眼睛，是不是跟科幻片里的那个 ET 差不多呢？实际上，三星堆一共出土了20多个青铜面具，基本上每一个造型都很夸张，深目高鼻，颧骨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根本不像是中国人，甚至不像是地球人。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也让人浮想联翩。金面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很常见。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给死去的法老用的，而古蜀人却给青铜人像戴上了金面罩，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二号祭祀坑还发现了六棵奇特的树，当然了，不是真正的木头，而是用青铜做成的树木的造型。这些青铜树枝叶纤细，精致无比。一号大铜树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但光是残高就将近4米，估计原始高度应该会在5米左右。即便是在现在的工艺下，制造出这么复杂的金属艺术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86年发现的这两个祭祀坑用大量实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也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这一大批出土的器物制作工艺很精湛，造型上是既神秘又怪诞。人们对三星堆文化了解的越多，就越是发现了更多不了解的地方。三星堆文化是怎么出现的？这里出土的文物风格独树一帜，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有专家考证了三星堆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关联，也有人根据青铜器的造型特点、审美倾向等，把三星堆和玛雅文明、古埃及文化联系到了一起，更有人就干脆把目光投向了外星人。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么灿烂的一段文明居然没有留下文字，整个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人工刻画符号只有寥寥几个，还离文字的概念很远。偌大的古蜀国又是怎么突然消亡的？像是水灾、战争、迁徙等，种种猜测都有可能，却都没有足够的历史凭证，始终还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的遗迹依然吸引着人们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和追寻。关于古蜀文明可以说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就先介绍了一下三星堆。至于金沙遗址，还有时间上更近一些的战国时期蜀墓等内容，大家可以去国博的展览中一探究竟。节目最后送出一部和古蜀文明有关的音乐剧《金沙》的主题曲，沙宝亮带来的《总有一天》。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常常想，在几千公尺以下的地壳，那里究竟藏着些什么？一些什么，如同我的沉默。那岩浆奔涌着，血液流淌着，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到了深夜，你就会听见那无言的歌。我常常想，在几千年那无尽的岁月，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些什么，往事起伏错落。三叶虫的呢喃，恐龙的寂寞，藏在石头缝里的传说。闭上眼睛，你就会听见那无言的歌。是谁在那里温柔的呼吸？是谁的手把谁的手接握？是谁在荒野中点亮灯火？在即将夜色轻轻的触摸，美丽